理解。康比德强调排除实验室泄漏病毒的可能性，他强调专家组获告知武汉细菌实验室内初时并没有工作人员管有新冠病毒。美国疾控及预防中心发布新指引，建议学校在实施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之下重新开放，又认为教师接种疫苗不应该作为学校重开的条件，但是强烈建议各州优先考虑给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接种疫苗。指引强调学校必须保持设施清洁，做好个人卫生和追踪密切接触者的工作，以便全美5000多万公立学校的学生可以安全重返校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午中后期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睇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现时东区走廊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关闭的，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是因为在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欢乐牛， 我是邓达斯啊！祝愿大家牛年行牛运啊，牛气冲天，牛咁健康，牛咁大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吉祥。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星星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浩之。 早晨啊，陆宇光，嚟到牛 年 啊，大家咁啊，系啊，恭喜发财啊！今年牛年咧，祝大家各位听众啦，都系牛转乾坤，鼠气全消啊！ 犀利啊！ 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啊嘛，都见到各地嘅过年嘅气氛咧，都好似同往年有一啲唔同。 有啲唔同啊，因为咧，即系以前咧就各地都好多嘅华人啦，咁所以咧喺过年嘅时候咧，其实各地都有好多嘅一啲过年嘅庆祝活动啊。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些都变成做网上去举行，譬如说英国这样，伦敦的新年庆祝活动就会变成网上举行， 同啦。就算咧喺呢个嘅唐人街啊，大部分嘅餐厅啊、商家啊，都因为禁令嘅限制咧而关闭噶。咁而咧就系每年由伦敦华埠商会所举办嗰啲庆祝活动咧，咁都仲有嘅。不过咧就变成网上，佢哋年初三咧有一个网上嘅庆祝大会噃，咁有啲歌手嚟唱歌，点样？ 系啊，新加坡嗰边都一样啦，上灯咧而家都可以虚拟咁样去上灯啊。咁因为佢哋都好犀利啊，譬如喺牛年嘅时候咧，有888个有888个。牛形灯啊，喺888个字形同埋动物造型嘅灯笼啊，咁啊系好犀利啊！但系咧，不过咧，当地政府就话咧，会喺每个周末都会删咗嗰啲灯笼啊，费事咧太多上灯嘅人潮啦，有人群聚集啦，咁所以咧有一个360度嘅虚拟上灯，咁希望大家网上都可以感受一下佳节嘅气氛啦。 咁另外咧，因为疫情嘅打击嘅关系咧，咁啊其实各地都受到好严重嘅冲击啦，咁但系咧都有好多即系人间温暖咧，就喺呢个嘅疫情底下见到。趁住今年过年咧，都有啲嘅活动噶，譬如话美国纽约咁样啦，大家都记得啦，美国纽约嗰个嘅疫情咧，都之前系相当之严重啊。咁当时咧，唐人街里面咧有90%嘅商店咧，都因为生意惨淡咧而闭门停业啦。不过咧，都有几间餐厅咧都继续营业啊。咁就为一啲当地有需要嘅民众咧，去免费提供食物，继续开张。咁所以咧，当地居民咧都系有啲嘅活动咧。在过年的时候答谢他们，就说呢就在街上面挂晒啲灯笼啊，咁同埋咧就系、是、一啲有一啲嘅回馈咧俾呢啲嘅商家， 系啊，筹款喎会 系啦，一共咧为呢啲嘅商家咧筹到近67万美元啊，吓非常之犀利啊！咁、除咗俾呢翻啲商家之外咧，亦都会咧系送俾一啲有需要帮助嘅移民家庭噶。 系啊，咁跟住我哋都转睇下咧，好多可能香港人都会挂住嘅日本东京嗰边嘅情况啦，以往都系一个好热门嘅旅游。游嘅热点嚟嘅，咁咧东京铁塔咧今年咧就系连续第三年啦，喺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就亮红灯啦，去同大家迎接新春啦。咁铁塔外边嗰个显示屏咧，咁以往都有时会打啲字嘅，今年咧就打咗中文字啊，系第一次打中文字，就打咗咧白色嘅有汉字，希望呢两个汉字喺度咧，咁就希望咧疫情咧系早日平息啊。不过亦都系啦，受疫情嘅影响咧，今年嘅安排咧同以往都有啲唔同啊，就系个亮灯嘅仪式嘅规模又会缩细咗啦，咁但系都有同步网上直播咧，譬如系用一啲直升机咁去航拍个东京铁塔嘅亮灯仪式咧，俾大家睇嘅。 咁讲开日本咧，大家近期都好关注咧，究竟东京奥运嘅发展系点啦？咁、虽然咧就之前都有讲话，都希望继续举行啦。咁但系近期啊，因为咧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嘅啲言论风波咧，而即系为呢个嘅一啲嘅呢个领导嘅角色咧，都带嚟一啲嘅阴影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阵间见到咧佢系宣布请辞添噃。 今日もちまして会長を辞任をいたそうと。こう思っております、大事なことはオリンピックをきちんと、7月に開催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のオリンピックを開催するための準備にですね、私がいることが妨げ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 啱啱大家听到嘅咧，就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啊，咁就喺呢个东京奥组委召开嘅特别会议上面咧，宣布咧将会请辞。佢亦都咧系对于自己早前嘅不当嘅言论咧，引起混乱咧，系自诚道歉。又讲到话咧，最重要系喺今年七月咧举办东京奥运，唔希望咧自己成为障碍咁话。 睇翻而家東京奧運嘅準備工作咧，都可以話進入直路啦。因為火炬傳送咧，下個月就會開始噶啦。運動員咧就根據計劃咧，都會4月開始接受呢個病毒檢測，而入場人數限制啊等等咧，都要即係呢啲咧，就喺呢個春季嘅決定啦嚇。咁、到時咧，東京奧組委咧可以話咧唔可以冇呢個領導嘅角色喺度啊嚇。咁究竟佢嘅繼任人選係咩人咧？ 嗱，其實而家個繼任人選咧都仲未明朗啊。 咁之前就睇翻日本传媒嘅报道咧，都一度有传出过系日本足球协会嘅前会长川渊三郎咧系可能会接任嘅消息啦。但其实佢咧都已经系84岁噶啦。呢个消息传出咗之后咧，都有啲网民有咁嘅评价，就话咦又系有另一位长辈出嚟去接任啊咁样样。咁咧而据报啦，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嘅部分理事咧都不满咧新主席嘅轮选过程咧系唔透明啊。咁所以咧虽然咧川渊咧都一度表示有接任之意啦，但系咧亦都系婉拒咗。咁而目前咧被视为热门接任嘅人选咧，可能会系现任嘅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 不過咧，橋本聖子咧就係亦都有一啲嘅爭議啦嚇，咁啊佢都曾經試過喺索契冬奧嘅慶功宴嘅時候咧，咁就錫咗呢個滑冰王子高橋大輔一啖， 仲影低咗添， 俾人影低咗啊！咁就話咧都係被指咧係利用職權有一個性騷擾之嫌啊，有啲嘅爭議啊。咁佢之後咧都試過係為呢件事咧係道歉，不過咧就係否認性騷擾嘅指控啊。咁就話咧係所有嘅運動員啊官員咧都感謝呢位滑冰王子高桥吓，咁自己咧就冇对佢有咩特别嘅感觉嘅。 嗯，咁呢啲就系以往过去嘅一啲背景啦，佢嘅背景同埋以往引起嘅争议啦。咁但系都见到啲媒体报道翻，其实政府啲消息都话咧拣新主席咧，除非话真系安插一个女性啦，又或者系一啲比较年轻嘅，即系一个唔同嘅世代。如果唔系咧，外界其实系会感觉唔到嗰个改变啊。不过如果桥本真系要出任嘅话咧，就要辞去大臣嘅职务。咁佢自己又系点讲嘅咧？就话希望尽快咧有呢个新主席嘅人选啦。咁但系大家可能都要再等个公布啊。 咁今次森喜朗嘅事件啦，咁啊事件发酵咗一个星期啦，由无意辞职到咧真正咧系最终喺寻日决定辞职啦。咁啲分析认为咧呢个风波咧系属于日本乡村政治嘅一个写照。点解咁讲咧？就话咧系呢个就算呢位嘅自民党嘅元老级人物啊，只系道歉唔下台咧，啊黨內咧都會傾向支持佢嘅決定咯。咁而首相菅義偉咧喺回應森喜朗事件嘅時候咧，雖然都有批評佢嘅發言啦，咁但係對於辭退森喜朗嘅事咧，咁啊菅義偉就話咧唔能夠無視佢為競辦呢個奧運嘅貢獻，咁都睇到一啲日本政治嘅啲生態。 係啊，咁呢個所謂鄉村政治一個 village politics 嘅分析啦。咁其實回顧翻，都有啲傳媒去回顧翻咧，森喜朗從政以嚟咧，都幾乎都成日咧同譬如講錯嘢啊，或者同收回言論咧係脱唔開關係嘅。但係以往咧喺一個內政嘅層面就可以話係可以道歉了事啦。但係今次個事件咧真係引嚟國際嘅注目，況且其實兩性平等咧係一個不爭嘅一個普世價值嚟嘅，亦都係呢個時代嘅一個主要大家都同意啊，唔會去反對一個價值啦。咁所以咧，國際奧委會咧星期二嘅時候都發表咗聲明，就話森喜朗嘅言論咧係違背奧運提倡嘅性別平等嘅精神，直指係一個唔恰當。亦都有過百個義工咧，因為唔滿意佢嘅森喜朗嘅決定啦而退出。咁所以森喜朗喺呢個事件入邊咧，係必須咧出嚟平息個風波啊！ 咁好啦，讲完关于东京奥运嘅消息之后咧，亦都要睇睇咧缅甸示威嘅情况啦。咁自从上个礼拜二月一号军方发动政变，扣押咗咧系昂山素姬等等多名政府同埋咧系全国民主联盟嘅领袖，同埋咧就实施一个一年嘅紧急状态之后咧，全国多个地方咧都引发好多嘅大型示威。 缅甸多个城市连日出现示威，喺内地都。警方向天开枪，又使用水炮车，示威者向警方掟杂物。在仰光，示威者聚集唱歌，沿着大街游行。总司令敏昂莱表示，军方行动基于无可避免的理由，会根据紧急状态履行职责。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制裁缅甸军方领袖。 To immediately sanction the military leaders who directed the coup, their business interests as well as close family members. 聽到嘅咧就係緬甸咧呢個禮拜嘅一啲示威衝突嘅情況啦。咁、其實咧係各國多個城市都有衝突嘅，包括係首都內比都啦、南部最大嘅城市仰光啦、北部嘅曼德勒咧都有出現示威。咁頭先都聽到啦，衝突比較嚴重嘅地方咧就係首都內比都啊。 係啊，頭先聲帶入邊大家都聽到有警方開槍啦，同埋使用水炮啦。其實喺內比都嗰度咧有一個19歲嘅女子咧，據報咧今個星期二喺示威嘅期間是被警方以實彈射中頭部，而星期五的時候據傳媒報道就說醫生說他腦幹死亡，亦都是建議他的家人為他拔喉，不過軍方就否認是曾經使用過實彈，而這個女子亦都是成為了示威的其中一個標記。有示威者在遊行期間就拿著他的相是去示威抗議的。而講翻星期五嘅時候，其實係緬甸嘅聯邦日啊，係慶祝緬甸統一嘅一個全國假期嚟嘅。軍方總司理咧敏昂萊咧，亦都喺當日咧有宣布特赦23000多嘅囚犯，但係咧都未能夠為示威降温啦。示威者都仍然係上街，而喺頭先都講到個示威其實喺各地都有啊。喺緬甸東南部嗰邊咧，亦都有最少3示威者咧係俾警方嘅橡膠子彈咧係射中啊。咁呢一啲等等的示威活动和不合作的运动都在缅甸方面仍然是持续紧。 其实缅甸就是多个地方都出现一些不合作运动。其实所谓不合作运动最初就是一些的医院的年轻医生所发起。之后就蔓延至其他的行业，还有就是一些大学和政府部门的人员都出现。其实他们会是罢工和示威的。他们就是见到他们罢工上上街啦，咁啊继续去就住佢哋嘅呢个军方政变咧，就表达佢哋嘅抗议。咁见到咧，总司令敏昂莱咧星期四都发表电视讲话，要求咧公务员系翻去佢哋嘅工作岗位。 而头先声弹我哋都听到啦，另一方面啦，喺星期三嘅时候啦，美国总统拜登咧系对缅甸嘅军方咧实施新嘅制裁，系制裁军方领袖啦、佢哋嘅商业利益啦、同埋家庭成员，亦都冻结咧缅甸喺美国嘅10亿美元嘅资产咧系唔俾军方去攞到。而隨後咧都見到英國咯同埋歐盟咧都表示咧考慮對緬甸咧實施制裁嘅。咁而聯合國各方面嘅反應係點啦？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咧亦都係召開咗特別會議嘅。有調查員咧就喺會上面表示啦，見到越嚟越多嘅報道同埋相片嘅證據啦，係顯示當局咧係用實彈嚟到對付示威者嘅。而其後委員會亦都係通過咗咧由英國同埋歐盟咧去提出嘅議案。要求釋放昂山素姬和停止對示威者使用暴力，但是中國和俄羅斯就反對有關的議案。 最新的消息也看到是社交媒體 Facebook 也都是宣布限制軍方領袖的貼文他們的流傳度，就說要防止他們散播一些不實的資訊。其實看回軍事政變以來，是看到軍方當局也都是多次去叫做限制民眾去使用某些社交媒體，當中都包括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等，都是被當局限制了民眾去到上的。不過民眾就是繼續用一些虛擬網絡 VPN 繼續上這些社交網站，還有就是都很多人都繼續用譬如 SMS 等等去到交換一些示威的資訊。 其實接下來示威的去向又會怎樣呢？而另一個角度也都可以講到，就係話咧，見到都有好多嘅示威者咧，喺中國咧駐緬甸嘅大使館嗰度係示威咧，就要求北京係停止支持軍方嘅。咁但係中國方面亦都係否認咧，就幫忙咧係去起嘅一啲網絡圍牆去做緊呢一方面嘅工作啦。因為亦都之前有網上面有一啲消息傳出，就話咧中國嘅技術人員去幫助緬甸軍方去建立一個防火牆，但係呢一方面咧就中國大使館就否認了有這些情況，但是個運動的進展又是怎樣，大家要繼續觀望。 我們一起出去， 香港電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下星期日初三赤口又是情人節， 黑暗劇場的 Koma 陳顯宏和他太太 Scarlett 鄭慧君會和大家拜下年，更加分享下他們的無障礙婚姻生活。 婚姻怎樣無障礙？下星期日情人節 一齐听听佢哋嘅爱情故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西杰啊，你估今年花市嘅垃圾量会唔会少咗呢？今年年宵市场嘅规模细咗，冇晒熟食同干货啊嘛。 瑞文，我谂区区嘅情况都可能有分别嘅噃。不过咁，我就请嚟咗绿领行动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年宵花市回收嘅最新情况。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有奖问答游戏，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大年初二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陆雨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跟住落嚟咧，就系我哋想讲下咧，关于喺美国咧，就系佢哋嘅参议院咧，就系审议紧咧对前总统特朗普嘅一个弹劾案吓。 President Trump was not showing remorse; he was showing defiance. He was telling us that he would do this again.That he could do this again. 美国参议院展开对特朗普的弹劾聆讯，民主党指责特朗普煽动支持者，又说他没有悔意，担心他会再做类似的事。 They were following his instructions. They said he had invited them. And in fact, as we heard, he had invited them. They don't want unity. 特朗普的代表律师表示，弹劾是政治戏码。只会令国家撕裂。 And they know this so-called trial will tear the country in half, leaving ten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feeling left out of the nation's agenda, as dictated by one political party that now holds the power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n our national legislature. 咁其实咧，参议院咧就系由星期二开始啦，已经系一连四日咧，就住呢个特朗普嘅弹劾案咧就展开聆讯噶啦。咁其实星期二嘅时候咧，都通过咗一个嘅投票啦，就认为咧呢个嘅弹劾嘅特朗普嘅议案咧系合宪噶。咁而参议院咧就展开呢个弹劾嘅聆讯，咁主要就针对住咧就系上个月喺美国国会大楼咧发生嘅一个骚乱嘅事件。 而首席弹劾代表啦，众议员拉斯金啊，就喺议会上面咧都。表现得情绪有啲激动啊，因为佢回忆翻咧当日咧喺国会大厦嘅经历啦，又讲翻自己嘅屋企人咧当时系点样去躲避示威者啊。佢就话咧佢个女咧就唔敢再踏足咧国会大楼噶啦，以后佢又坚持咧弹劾咧系基于事实，而亦都喺议会上面播放翻咧当时啊发生骚乱时嘅影片啦，希望说服议员咧去支持弹劾议案。 咁亦都有好多嘅议员咧，咁就系再提翻咧即系特朗普喺呢个国会骚乱嘅事件当日咧，就喺议会外面咧就系发表过一个言论啦。咁就话特朗普咧系煽动呢啲嘅叛乱，制造暴力事件。咁不过咧，特朗普嘅辩护律师咧亦都有喺参议院上面咧就系发言啦，就话咧其实今次系民主党想以宪法嘅名义进行弹劾。咁樣做嘅真正目的咧，係要禁止特朗普再次參選總統，亦都係咧冒犯咗美國憲法咁話。 我哋都見到咧，辯護律師亦都係播放咗多條嘅片段啦，顯示民主黨人咧以前都有質疑選舉結果，亦都有支持黑人平權運動，話特朗普嘅言論咧只係熱烈嘅政治討論嘅一部分。而不過咧，大部分嘅共和黨人都已經表示咧，佢哋係唔會投票支持彈劾案嘅。咁而家見到最新嘅進展就係咧。律师已经完成了对特朗普的辩护，而参议员是展开对于双方的提问。 外界估计呢、这个弹劾聆讯呢最快可能在当地呢周末就会完成的了，可以说呢是比预期之中的进度是快了。而参议院呢最快会在下个星期一呢就是进行投票，去到裁定呢特朗普是不是有罪。不过呢投票呢是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票才可以呢是通过这个弹劾。換句話講咧，即係最少需要17名嘅共和黨參議員倒戈支持，先至能夠將特朗普定罪。不過外媒就質疑啦，最終可能唔會有足夠嘅票數噶，令到特朗普嘅彈劾咧係成功。因為咧喺早前咧參議院就住彈劾案合憲進行投票嘅時候咧，只有6名嘅共和黨參議員咧係支持彈劾嘅。 是啊，亦都讲一讲另一啲角度咧。其实有政治分析都认为，今次嘅弹劾案咧，其中一个争议点咧系弹劾呢一个字咧，通常我哋理解为就系将个政治人物去免职啦。但系而家咧，特朗普系已经卸任咗总统，系恢复翻平民嘅身份噶咯。咁仲系叫做弹劾，仲系用呢两个仲系用弹劾呢个字咧，系咪合理啦？咁而加上咧，今次嘅弹劾案咧，系或者系对议员嘅党性忠诚嘅一场试炼啊。咁因为弹劾过程入边咧，见到众议员拉斯金啦，身为一个首席嘅弹劾代表咧，可以话系担当紧一个检控官嘅角色，而参议员咧就系用一个陪审员咁嘅身份咧去参与。咁参议员嘅誓词入边就要求啦，国家同埋宪法嘅责任咧系高于咧佢哋对政党嘅忠诚，而呢一个誓词嘅目的咧就系要确保议员咧有一个公正嘅司法程序啦。但系究竟喺弹劾嘅过程之中啦，参议员咧会唔会尊重誓词咧？咁啊，无视自己所属政党嘅立场去做一个公正嘅裁决咧？呢一点咧亦都系值得大家留意啊！ 头先咧，你都提到一点咧，就系话究竟啊，即系特朗普已经卸任总统啦，咁而家仲系咪适合弹劾咧？咁都仲记得咧呢个嘅代表民主党首席弹劾代表众议员拉斯金咧，都有个讲法嘅，就系话，因为咧其实佢呢个嘅骚乱事件咧，就仍然系喺特朗普嘅任期之内啊。咁佢就舉出啦，點解呢個特朗普嘅第頭幾年任期都係可以彈劾嘅時間，點解去到任期最尾嗰幾日先至係共和黨人會覺得係唔值得彈劾呢？咁所以咧呢個邏輯問題咧都令到大家咧係即係希望說服大家咧，佢呢個任期內最後嗰幾日咧都仍然係可以被彈劾。 嗯，咁呢個可能係以往大家比較少關注嘅一點啦，亦都喺度值得同大家講下啦。咁一陣咧，十一點半新聞翻嚟之後咧，繼續有十萬八千里陪住大家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自由党主席、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对年初七业界能够恢复晚市堂食审慎乐观。他又话，早前原本几乎可以再复业，但是疫情反弹，最终不成事。他担心今次亦都会有反弹风险，呼吁市民一起抗疫。對於政府提出幾項條件讓業界恢復晚市堂食，包括食肆員工要每14日進行病毒檢測，張宇仁說有食肆員工近日已經做檢測，亦都有業界關注檢測細節。他日前和多個業界商會和食環署開會落實細節，包括檢測結果要保留31日等。至於掃描安心出行方面，張宇仁說如果有顧客拒絕或者不懂得掃描，可以留下簡單資料，但是如果仍然拒絕，食肆可以拒絕有關顧客進入。旅遊發展局主席彭耀佳表示，希望在公眾衛生健康安全的情況之下，可以盡快實施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彭耀佳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早前计划实施旅游气泡之前，新加坡已经有一批自由行旅客预订好酒店准备预备来港，但是因为第四波疫情而未能够成行。当时政府亦都同几个亚太区国家商讨旅游气泡，他认同现时有疫苗是一个契机，可以帮助达至通关，令到每个地方愿意接受旅客到访旅游。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6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事隔四日再次回落至400宗以下，其中345宗是社区感染病例，同日新增7宗死亡病例。南韩累计83,199人染病，1,514人不治。韩联社报道，总理丁世军召开防疫会议的时候说，知道民众出现抗疫疲劳，在考虑防疫等因素之后，决定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将首都圈的防疫 响应等级从现时的 2.5 级降至2级，受到圈以外地区就从2级下调至到 1.5 级。首都圈公众聚集设施下个星期一起可以延长营业一个钟至到晚上十点。全国娱乐场所在遵守防疫守则的情况之下亦都可以营业至到晚上十点。但是五人以上限聚令亦维持有效。美国参议院继续弹劾前总统特朗普的聆讯，律师完成对特朗普的辩护，参议员展开对双方的提问。特朗普律师再三强调，今次弹劾不公和违宪的政治报复行为。他又强调，特朗普在1月6号国会山庄遭到冲击当日的演讲，只是呼吁聚集在一起的人民和平和爱国地使用他们的声音，并没有鼓吹暴力行为。而特朗普的言论应该获得美国第应该获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温暖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开始有少少车龙，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开始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康湖居。跟住睇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就系咧喺九龙湾嘅林泽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长业街方向近奥腾广场一段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喺九龙湾嘅林泽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长业街方向近奥腾广场一段系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丁角路落车去新娘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咧建议嘅通识嘅改革，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 以前系虚，而家系变实咗，俾一个比较系统嘅认识，唔系好似以前咁日日追时事。 教协理事张瑞辉， 政府咁多红线，咁多对于老师嘅压力，你叫老师自己去做教材，大家都好惶恐噶。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继续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啊！咁我哋刚才都关注到咧喺缅甸嘅示威状况。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身在缅甸嘅香港人啦。咁佢自己咧亦都曾经咧就系做过呢个缅甸时报嘅首席记者啦。而家咧就系网媒啊 Frontier Myanmar 嘅特约编辑啊，佢叫做周浩林 Thompson。周浩林你好， 早晨，周浩林。 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咁你而家身在陽光啦，咁你見到其實陽光嘅示威情況係點樣嘅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佢哋嘅時間啦、地點啦，佢哋做咗啲乜嘢咧？ 其實我哋過去一個禮拜都睇咗唔少陽光同埋各省各市嘅示威嘅。咁陽光作為最大嘅城市，當然就規模都係唔細啦。我諗朝早、晏晝之前、夜晚都有嘅。 咁直至上個禮拜一就軍政府宣布戒嚴之後咧，六點八點戒嚴之後咧，就夜晚黑嘅示威少咗。咁但係尋晚我哋都睇到係有居民咧係犯著呢個戒嚴令咧，都要出去示威。咁我睇過嗰幾個示威，大部分都喺仰光市中心，即係香格里拉地段，都係比較和平自律嘅。我哋見到好多人，譬如話會唱歌，會收集垃圾，自己去收集垃圾清理，亦都係一個比較有趣嘅現象，就係當然好多人係著住紅色衫，有紅色嘅紅色嘅 banner 嘅，因為紅色係昂山素姬同埋佢嘅全國民主聯盟黨徽嘅顏色。咁但係都唔少年輕人而家著緊黑色，即係示意佢哋唔係支持某一個人物或者係政黨，而係想出嚟去退依、這個抗議嗰陣政府，係因為佢哋想軍政府尊重民主，咁所以就唔用紅色，就可以同依個政黨同埋昂山素姬保持一個距離。 嗯，咁其實當地而家示威者嘅身份係咪都係年輕人比較多啲，又或者有冇係特別見到有某啲一啲行業嘅人士啊都會出嚟？咁個組織上面又係點嘅咧？ 年輕人係居多嘅，我去到幾個示威都係年輕人居多，咁但係都有家庭啊，成一家人去啊，有長者，咁好明顯都好多元化嘅。咁同埋同時間我哋去就唔係淨係緬族啦，因為始終仰光都喺緬族嘅地區。我哋去嗰啲示威，我同我同事睇到都有訪問咗唔少少數民族啦，有穆斯林啦，有 LGBT 啦。我之前訪問咗有個本地嘅一個藝人，佢係帶住一個 rainbow 一個彩虹嘅一支旗去做訪問啦。咁其實見到係各行各業嘅，有專業人士，亦都有司機。咁你話點樣去組織呢？主要都係我諗佢哋有靠我自己就唔係特別清楚，但係我諗佢哋靠人傳人同埋上網都好都係好有用嘅。咁唔少年輕人而家喺緬甸嚟講係Facebook 嘅一個好廣泛用嘅一個平台，所以好多人去溝通。去宣示他們的對軍政府的不滿都是上 Facebook 的。那我想另一個你比較有趣的現象，除了是示威，其實現在這裡很多人是進行一個很多公務員就進行了公民抗命去罷工。那同時間我們每天大概八點左右是見到整個仰光市，我去不同的，我試過好幾晚不同的地方的八點去看，都是他們有個習慣，現在是會拎曬那些金屬的器皿出來敲的，就以發出很多的聲音以宣示他們的不滿。那在緬甸的傳統來說，這個是驅魔的一個做法，那他們的暗示就是說想軍政府快點走。 嗯，其實頭先都講到話用社交媒體嘅問題咧，都見到係咪當地有個隱憂，就係會唔會喺網絡安全嘅法例上面咧，都有個準備喺度推緊？你哋嘅觀察或者收到嘅消息又係點樣樣啊？ 係啊，你講得冇錯噶。佢哋其實軍變之後嗰日，即係二月一號之後咧，已經試過斷過網，咁啊講緊係完全成個網絡斷曬都有，亦都試過佢哋。繼後就將Facebook block 咗，之後而家係連Twitter 同埋 Instagram 兩個平台都係封咗，咁所以其實好明顯好影響到居民嘅生活、市民嘅生活啦、信息㗎啦，連軍政府同埋之前嘅政府都係用Facebook 去宣布唔同嘅政策等等，所以其實喺溝通上造成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同時間係而家佢哋嘗試。以我理解是嘗試討論，或者是很闖速地想去通過一條叫做網絡安全的法案，就是 Cyber Security Law。 這條法案就會被整個緬甸政府對個人資料和審查方面有一個很大的權力，去很多公民組織都說根本上係俾佢哋可以任意妄為，咁所以咧，唔係淨係市民擔心或者人權組織，連商界都好擔心，因為佢重寫曬成個緬甸網絡方面嘅規矩。 嗯，你都訪問過一啲嘅商界人士啦，咁其實商界人士對於今次嘅政治環境嘅變化，其實佢哋有咩嘅睇法咧？而家又話即可能有多國咧都係打算去到制裁緬甸，唔知個範圍去到幾遠啦？商界點樣睇而家個政治環境？ 我會整體都比較悲觀嘅，的確。我諗一來就係嗰個政治風暴啦，你有示威，你有可能鎮壓，咁好多商界人士同投資者都非常 甚至擔心會唔會係血腥鎮壓收場，因為他哋覺得如果係咁咧，就好難再喺呢度繼續做生意，制裁一定就會更加多嘅制裁會翻嚟。咁第二當然就已經有制裁啦，我哋見到拜登政府已經喺兩日前公布咗對呢度嗰個軍政府嘅最緊要、最重要嘅官員同埋嗰啲有份參與軍變嘅軍官進行制裁，咁同時都可以制裁咗軍隊持有同埋軍隊相關嘅企業。咁當然啦，好多其他商界就覺得佢哋呢幾年嚟，奧巴馬政府以嚟，即差唔多十年嘅時間，都係進行緊經濟改革，特別能源改革啊、土地啊、唔同嘅金融服務業啊、市場開放等等。咁其實呢個一直都係基於一個理解，就係緬甸進行緊好幾方面嘅改革，政治上嘅民主化嘅改革啦。經濟改革啦，同埋想係同啲少數民族特別武裝分子去達成和平嘅。咁而家你成個政治改革係倒退曬，經濟改革會唔會繼續咧？依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號。 嗯，明白。其實亦都想把握時間問一問啦，因為Thompson你本身都一個新聞工作者，其實而家喺當地採訪咧，嗰個氣氛係點？而即係當局或者係軍方咧，對於當地嘅新聞工作者嘅態度又係點樣嘅咧？ 都的確好擔心，我諗特別擔心本地同事嘅安全。正如我大家都理解咧，軍政府佢將成個民選政府同埋各位議員同埋民選領袖可以去推翻嘅，所以其實其他人嚟講，佢哋係如果真係要去打壓佢哋，唔會驚嘅。我哋依兩個禮拜嚟就暫時我自己就繼續都係每日有去啲示威區去報道，有去做我自己一份工作。咁但係咁其他記者嗰個整體嗰個感覺都係比較恐慌同埋好不明朗，因為你唔知暫時嚟講，你唔知佢哋幾時會停咯。咁我啱啱提到嗰條網絡安全法案就已經我哋理解就問曬嗰啲商界，就話要星期一就係嗰個諮詢完畢，咁就話要之後可能要強推。咁依個係令到大家更加擔心，因為嗰條法案就可以審查曬，同埋將唔同嘅網站，如果佢哋唔中意嘅話，就可以喺緬甸裏邊封鎖。咁我同譬如話唔少唔係淨係記者，譬如商界人士有一個比較資深嘅投資者喺度。係有投資網絡嘅，即係以網絡產業嘅，都同我講話佢好擔心，因為佢覺得如果你咁做，就將緬甸嗰成個網絡嗰個體系變咗類似中國或者越南咁，咁佢哋覺得咁係一個，即係佢自己覺得一個好大嘅倒退。 近排都見到有些示威者是轉去到中國大使館出面是示威的，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嘅睇法係乜嘢咧？ 可以，咁我諗。如果退一步講，其實整體而家示威者同埋緬甸嗰個民眾對任何同軍方有關或者支持軍方嘅政府或者係企業都係好負面嘅。即係如果你話就算唔係中國都好，你見到其實佢哋軍變一個禮拜內已經有兩間好大嘅投資者，包括日本嘅麒麟啤酒宣布同軍方企業有關嘅合資咧，佢哋會一刀了斷。就要一刀兩斷，就話要唔再同軍方企業合作。咁中國領事館方面嘅示威咧，係源於其實中緬嘅歷史一直係比較敏感。雖然好多人喺緬甸政商界都承認，都認為中國係緬甸最緊要嘅經濟同埋政治嘅合作夥伴，但係同時間佢哋會好多人都覺得同埋懷疑中國係好支持緬甸軍方。咁你見到今次嘅係即係有幾個原因，但係導火線就係、是我諗一來就係、是中國一直對軍政府緬甸人覺得中國一直對軍政府喺聯合國安理會等等嘅平台都係比較維護同埋支持啦。第二就係、是、譬如話新華社之前有個報導就係、是、即係當個國際媒體都係叫依、這個做一個軍變。同時咧，新華社有篇報導係叫做依、這個軍變為一個我叫做佢叫做重大內閣重組啊 ，major cabinet reshuffle。咁呢啲好多緬甸民眾睇到咧，都覺得哇，你點解你要咁樣幫即係軍政府去粉飾太平等等？咁、我諗係而家咁多示威係有唔少民眾懷疑中國背後支持緬甸想推依個網絡安全法，想再審查。網絡同埋同時係覺得中國係咪一直會繼續支持軍方？但係我會話網絡安全法方面咧係未揾到證據嘅。我講清楚，而中國大使館亦都係否認咗噶啦。 明白，时间所限啊，今日同阿 Thompson 倾到呢度先， 唔该晒佢， 唔该晒 Thompson。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六系辛丑牛年大年初二，旅游乐园特设 亚洲团拜游， 内容有在韩国留学的 Joyce 分享在釜山济州岛的最新景点同大家拜年， 仲有旅居马来西亚旅游人潘慧能潘总分享下在马来西亚农历新年有咩习俗。 星期六大年初二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年 欧海星先露 旅游乐园见，恭喜恭喜！ 首席创意官 系咯，我记得副总经理就系话钱系搵唔晒嘅，有机会为香港观众去服务，咁系咪要把握呢个时机呢？ 你冇得介意嘅，日日陪住我，但系咧又可以即系买嘢俾我。 大年初三，暖爸暖妈情人节，佢哋系黄祖蓝同李阿南。 你喺个睡房度，我入一入厨房，我都挂住你嘅。有糖尿病嘅回避啊！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跟住落嚟要播放我哋嘅环节人物档案啊！今次介绍嘅咧就系英格兰嘅球星啊，拉舒福特。咁话说咧，今年一月嘅时候咧，就系有一啲嘅厨师同埋组织者咧，就联署俾英国首相约翰逊啦，希望佢咧可以重整政府嘅供应学校免费膳食嘅政策，希望咧可以终结咧就系儿童嘅对食物嘅贫穷啊！咁其中一位咧就系呢位曼联嘅前锋咯噃。咁我哋嘅同事咧，梁家乐咧，都系准备咗有关于拉舒福特嘅个人档案。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英格兰慈善球星拉舒福特。 英国嘅学校而家会为基层学童提供免费营养餐。喺疫情同假期唔能够翻学校嘅日子，学童会获发食物券，但系。国会早前一度决定不再延长假期的时候提供食物券的安排，眼见基层学童在疫情之下面对更大的困境，英超球星拉舒福特就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所有的国会议员，讲述自己当年如果是没有食物援助，就可能没有今日的拉舒福特，希望政府收回成命。拉舒福特是曼联一名非裔前锋，年仅23岁，是近年的足球新星，近日更加以£150,000的估值成为最高身价的球员。现在的他是球场王者，但小时候的他就曾经全家挨饿，要依靠亲友和邻居的援助才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成长。拉舒福特的妈妈独立打工，养大佢同四个兄弟姊妹，一个人胃口奔驰，唔能够全天候照顾仔女，而学校供应嘅膳食系拉舒福特每日嘅营养来源。年轻嘅拉舒福特拥有足球天分，妈妈终日胃口奔驰，唯有要求曼联青年训练学校俾个仔提早入学。拉舒福特披上曼联球衣之后，将这段不为人知的经历转化为动力，为儿童膳食问题奔波。拉舒福特的公开信在网上广传，促使政府在24小时之内转态，但是这个只是拉舒福特的阶段性胜利，他真正的目标是消灭儿童食物贫穷问题。即使成功争取政府在暑假的时候继续提供食物券，拉舒福特继续去到学校探访学童，又收集基层家庭为三餐挣扎的故事，联同公众向政府施压，要求全面检视学校儿童免费膳食的政策。去年十月，拉舒福特获英国皇室授予大英帝国援助勋章，表扬他对弱势儿童的贡献。有小朋友曾经写信感谢拉舒福特，拉舒福特就鼓励他，当有人帮自己的时候不应该感到羞耻，因为终有一日你会有方法回报他们的善意。 唔该晒啊，同事梁家乐咧讲咗英超曼联前锋拉舒福特嘅故仔啊。剩翻少时间咧，亦都转关注一下咧印度冰川咧断裂引发洪水嘅问题。咁就喺当地时间嘅七号嘅朝早咧，见到印度当地啊北亚肯德邦啦，亦都系位于喜马拉雅山嘅一部分嘅冰川咧就断裂，引发到洪水咧系冲到去恒河嘅上游，并且咧喺山区嗰度咧系造成咗海啸，即系可以话系见到海啸咁样嘅山洪啊。咁如果我哋有人都睇到网上嘅片段啊、报道啊，譬如都有好多泥石咧嘅洪水咧喺个山上面冲落嚟啦，咁就亦都系破坏咗两座嘅高山水坝嘅发电厂，而其中座咧更加系起紧嘅，咁事故咧亦都系造成啦，灾难亦都系造成咧最少而家有揾到37具嘅遗体啦，仍然系有超过150人失踪嘅。不过今次个灾难咧，其实都唔系话毫无预警啊，之前都见到有啲村民咧曾经提出过一啲司法程序，就抗议咧发电厂喺冰川嘅底部进行爆破嘅工程，而法庭咧都下令过系停止嘅，但系最尾就都见到相关啲公司系冇跟随啦，令到今次咧呢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咧，都相关嘅一啲沙石泥石啊，就撞向发电厂，造成损毁嘅。 咁有啲估计咧，气候变化咧都系今次冰川崩裂嘅一个因素啦。咁就讲到话喺气候变化之下咧，落雪落雨都增加，加上气温上升，加速融雪咧，亦都见到咧近年嘅冰川温度咧系逐步上升啊。咁加上近年咧，政府就喺山区嗰度发展基建啦。有些科学家都说呢些发展项目会令到情况更加恶化的。 嗯，冇错，咁气候变化嘅问题都好值得关注啦。呢个时候我哋都转睇下我哋另一个环节风起云涌啦。今个星期请嚟李本莹。 是啊，他会讲下风暴潮的一些问题吧。 十万八千里风起云涌。 相信大家都记得2017年8月强台风天鸽集港，令到港岛东部咧严重水浸。呢次水浸嘅现象咧系叫风暴潮，成因系台风带嚟嘅大风咧持续不断咁将海水推向岸边，特别喺一啲浅滩上咧，啲水冇掟走，会令到海面急剧上升。如果加上天文涨潮咧，后果就会更加严重嘅。喺北美洲破坏力最强嘅风暴潮咧，要算2005年8月嗰次。當時屬最強級別第五級的颶風卡特里羅移向路易斯安那州，那裡附近錄得超過4米的風暴潮，上升的海水加上颶風帶來的大雨，破壞了多處地方的防洪堤壩，令不少人死亡。那次災難人命損失超過1000，整體的財產損失是美國自然災害歷史上的頭一二位。近代歷史上破壞力最強的風暴潮咧，係1991年4月的超強氣旋在孟加拉灣嗰度由南向北直上。由於地理的原因咧，海水埋岸的時候咧變得冇掟走，風暴潮疊加漲潮，結果就超過10米高的水，令13萬多嘅人沒頂嘅。但係唔係好多人知道近岸邊的城市受風暴潮呢啲咁嘅自然災害影響，風險其實係越嚟越大嘅。上世紀50年代，全球近岸邊嘅超級城市，即係人口超過800萬嘅城市咧，只有2個。到而家咧，超級城市嘅數目咧已經超過10個。據一項估計咧，自從1990年代開始咧，全球住近岸邊嘅人口最少已經增加咗咧1/3。然而同一時間裏面咧，由温室氣體引起的全球暖化，海平面已經升了數厘米了。如果温室氣體排放不減少，這個世紀末保守估計海平面會升高1米，悲觀估計甚至會達到2米。我和天文台的同事計算過，到時根本不需要有台風在附近，單單是正常的天文大潮已經足夠每個月出現1-2次天鴿級數的大水災，再加上台风带来的风暴潮，后果会更加严重的。届时近岸地区无论地面交通或者地下停车场、铁路、隧道等等都好，都会严重受到影响的。所以都是那句，为自己为后代，大家要切实改变生活模式，节约能源。 減碳、減排，更加更好利用再生能源。 唔該曬李本瑩台長啊！咁啊嚟到節目嘅尾聲咧，頭先講呢個拉舒福特啦，咁有啲學生咧多謝佢咧，咁就為佢咧唱咗以下呢首歌，仲改埋歌詞添噶噃。听紧呢首歌咧，就嚟自英国音乐人啊 ，Naughty Boy 啊，同埋联其他歌手咧，就系联同系制作嘅呢个 Wonder。咁据讲咧，上个月咧就系因为拉舒福特咧，就系帮咗好多儿童咧去到做呢个嘅食物援助啦。咁所以咧，有啲小六啊，小学六年班嘅学生咧，就喺课室嗰度唱咗呢只歌咧，俾佢听，多谢佢，仲改埋歌词添，又话阿拉舒福特咧，你就系制止咗呢个儿童嘅饥饿啦，你系我哋嘅救星啊！ 其实疫症底下咧，都可以有好多嘅正能量嘅，希望大家新年咧，亦都可以有住呢一股正能量吓，继续， 拜拜。